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 回嚟之後呢，就要轉轉呢個話題，講翻今日嘅主題啊，黨棍。咁黨棍係咩呢？一方面你見到劉曉波呢啲咧，即係一張溫和嘅改革，而共產黨都要將佢咧封殺到最後，連最人嘅尊嚴都冇，係咁樣對付佢。咁呢個就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嘅示範作用啊，話俾大家聽，你挑戰我的權威，就算你講嘅嘢幾咁溫和都好，只要你挑戰到我的權威，我就要將你殺死，就咁簡單。咁但系咧，调翻转，如果你舐我嘅话咧，就今日有一个人版啦，系嘛？就系股价升到72蚊嘅呢个东方海外，就系、前特首董建华家族嘅生意咧，就系、被呢个嘅国企啊中远收购。咁咧就股价咧就弹升，由40几蚊咧就日价30几啊， 三倍几 系啦，三倍几嘅日价， 三成几 日价就弹到上去71.6。 嗯， 咁问你死未？嗱，咁当然你话喂呢、這个人哋出价就因为有战略考虑咧。今日我就睇咗明报嘅社论，就喺度帮呢个东方海外呢个雕咧就喺度兜啦。就话有啲人咧就政治抽水喺度炒作咁样。咁呢個合理嘅乜乜乜咁樣，我從幾個方面去解釋佢唔合理嘅地方喺邊度？呢個擺明係益董建華噶啦，呢個唔使講嘅。首先，董建華家族喺共產黨上邊得到利益，呢個前科累累。1997年，因為當時嘅航運業亦都不景氣，董建華嘅海外東方海外就上去上海圈地，投資地產業。而當時而家仲發售完嘅啦，其實有一個相當之靚嘅望住上海交通大學嘅嗰個叫做東方曼克頓。我諗好多人咧去過上海咧，有啲甚至香港人喺上面做嘢咧，都住喺呢個東方曼克頓。就居然係平到咧100蚊一尺地價。係咁嘅2000几万就將幅地皮就賣咗俾呢個董建華。嗱，當時佢做咗特首之後咧，據說佢就話將呢個家族嘅生意就交咗俾佢細佬董建成去擁嘅，其實。這個是表面上的理由，但實際上最後得益是誰呢？到今天你就看到了，仍然是董建華嘛，是吧？所以呢，你說他有沒有在共產黨錢和權的交易呢？這個全科累累，就是說根據一周刊的估計，在2011年他落任，不是2011年，他落任的時候的估計， 他落任是2004年， 由1997年到2004年東方海外的股價是翻了幾番啊。其中一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他當時估計1997年董建華的身家只有15億的，原來是因為東方海外是一間垃圾公司來的，當時是即是虧損嘛。然後呢，他落任的時候股價已經翻了幾番，是當時around 111億左右。好了，到現在只是個雕本身400几亿，佢得实际得益就338亿，呢个乜嘢数字？咁你话喂，要中国要一带一路全球布局，呢啲就系我睇嗰啲明报社论嗰啲讲法。 唔系，仲有啊，嗱，呢啲咧唔需要一啲财经专家咧，你睇一睇个图表，你试下上网 search 东方海外股价，佢有几个嘅俾你选择，一个月前啊，一年前、 五年啊、十年都有啊， 俾你拣嘅。你揀下，譬如你揀不同咧，譬如揀一年呢個 framework 咧，你睇到佢係由20几蚊接近30蚊咧，而家去到70几蚊。好啦，於是你問：喂，東方海外做咩㗎？點解個股價咧一年可以升咁升成幾一倍？ 仲要全球嘅航運股係低潮啊！你記住，因為嗰個航運嘅數目急跌，而嗰個航運嘅能力上升，結果導致咧每一艘貨船賺嘅錢嘅能力急跌。 我係講緊咩咧？我係講緊咩？就2016至而家咧，依一年裏面咧，嗰個 framework 咧，你睇到個股價嗰個上揚嘅程度咧，哇！跑贏大市啊，簡直 股神啊，直情 喂廿幾未到三，喂接近30蚊，上到而家70几蚊。 這個第一，這個究竟是憑什麼東西？ 我還要臨尾是直線 今天啊，還有上72，因為出價了嘛， 由五月你要再看五月直情是異動那個升，你看到那個砰一插上去呢，不是這兩天固然，但是其實什麼，由五月開始它砰升的直情，於是有人說了，有什麼呢，叫股價異動，內幕交易的首映，有內幕交易首映， 要證監要停佢牌去查喎，照正常嚟計。 嗱呢一個咧，我又係講啦，我唔係咩財經，我唔係好識，但係我淨係知道內幕交易嘅意思係咩咧？嗰、那個嘅即係有關一啲嘅叫做可能併購啊呢一類咁嘅消息咧，係有人。即係當然呢個消息未公布之前，有人去喺個 啊《華爾街日報》五月已經報咗幾次，一月已經報過，今日今年年初一路否認啊，東方海外公司否認啊，話冇咁嘅事啊，冇黑購咁嘅事。喂，大佬，身為一個公眾人物係講大話，根本係講大話，因為當時《華爾街日報》已經講過出價幾多添啦，一定係嗰邊中遠嗰邊放料俾呢個《華爾街日報》。咁跟住你問翻轉頭，呢間公司舊年盈利幾多啊？可以日價三成幾，虧損17億。 日價唔係仲有啊？喂， 虧損17億啊！ 你日價三成幾係乜嘢嘅意思？當你嘅股價一路升上去啊，你如果冇升上去嘅時候，即使日價三成都唔係而家呢個作價啦。 係啊， 所以呢啲嘅股價異動喺一個 你敢唔敢請 購？你敢唔敢查咧？我希望啊，呢、這個股壇長毛啊，咩啊 ，Big Web 真係要揸住嚟砌啊！啊，董建華呢一個東方海外呢一、這個咁嘅被收購呢一樣嘢， 有冇內幕交易？ 醜人從中， 有冇內幕交易？ 啊，有冇內幕交易？這個情況 好簡單嘅啫，呢、這個有冇內幕交易係嘛？如果你香港係金融中心嘅話，我就睇你敢唔敢查東方海外。第二，國際航運業畢竟係呢個 common sense 嚟嘅。喂，大佬，我哋三件會考唔合格嘅蛋散都好啦。只要上網， 我合格啊、 你話你自己好渣先去澳洲噶嘛？頭先 我講啊，我錄過 credit 噶， 係嘛？我啱啱上網一查 ，BBC 有篇報導就係講咩啊？當年啊喺江蘇造船一架6000萬嘅呢、這個嗰啲貨櫃輪啊，貨櫃嗰啲船啊，而家7年之後啊，2010年出廠落水，到2017年。当二手船废铁咁卖，系只系值翻550万、6000万落水。 哇！ 七年折旧，到而家七年嘅船其实可以 系啊， 好仲好好用嘅。 系咯， 系咪个原因咩咧？个原因就系话呢啲叫做巴拿马运河扩建前，呢啲嘅货柜轮咧，基本上系唔值钱嘅已经。因为扩建咗之后咧，而家就兴嗰啲嘅叫无敌超级 嗰啲啊，货柜轮阔到爆嗰啲， 系啦，即系话撞到呢个美军驱逐舰都烂晒嗰啲嚟嘅。第二，开始无人驾驶嘅 无人驾驶 货柜船， 系啊， 系啦。而东方海外扩建嗰阵时咧，系远早于即系佢扩展船队啊。董建华嘅判断咧。跟樓市一樣的，每一次決策都錯，真係噶。 喂， 佢以為低息就最好就去起船，結果就係全球咧經濟不景嘅係。 嗰陣時佢應該係咪即係嗰個礦嗰、那個運河擴建前就入咗好多貨， 入咗嗰啲舊嘅 model 啊。 佢嗰陣時候咧就唔知係70年代尾嗰陣時候咧就發生呢個伊朗嗰個石油危機嘅。 1972年咁上下，高美利革命嗰陣時候。 嗰陣時係啦，政變啦，伊朗政變咧，就嗰陣時候咧就嗰個石油嘅價格就不斷上漲。上揚到一個地步咧，東方海外咧就負債累累，就好似你所講啦，因為咧佢接手家族生意啊，七九年嗰陣時候， 跟住要豪啊嘛， 跟住咧佢就喺度豪啦，就喺度擴建啦，咁跟住佢老豆咧就好似82年死咗， 逼死老豆啦可能。梗係啦，喂，佢老豆親台噶嘛， 係啦， 喂 ，OOCL 以前係梅花嗰個標誌係， 係啊係啊，中華掛中華民國國旗㗎， 中華民國國旗係去到董建華親共啊嘛，而家咪派彩咯， 咁啊，85年咧就去到一個地步咧，就已經係破產邊緣，即係呢個咁嘅敗家仔啊，搞到咧呢個咁嘅即係曾經啊， 仲有海上學府火燭咧， 曾經係四大之一啊，全球啊四大之一嘅一個航運公司，搞到佢破產邊緣，跟住邊個救佢咧？出手嗰個就叫霍英東， 白手套叫 霍英東，白手套就霍英東。但係已經大家都知道，霍英東自己只不過係白手套。 佢霍英東自己都講， 背後就中共 受託於中共。 85年就救了董建華一次，咁跟住我哋要講97年之後又掃佢一次，因為嗰陣時候咧講東方海外個股價又係十級以下， 四蚊啊大佬嗰陣時。大佬而家七啊幾蚊，嗰陣時四個半銀錢，大佬圈地咯，跟住喺江蘇喺上海，江派啊嘛，咪益佢咯，咪不斷喺度圈地咯。嗰陣時啱啱開始咧，就係叫做私人房地產發展啦。東方海外係香港少數公司咧，係最先上去上海搞房地產，而中間咧就揾大德良行幫拖啦。 咁你而家睇到， 大家明噶啦，其實呢啲嘢 係啊。咁你睇到點解董建華肯做咁多陰質事咯？即係你即係對香港咧，依咁嘅所謂人哋成日計佢咧，就叫咩啊？七年建華定八年建華嗰陣時話佢 建華八年， 建華八年。又跟住咧，繼續咧透過梁振英咁樣樣咧嚟去將香港嗰個嘅狀況咧， 禍港二十幾年， 禍港二十幾年， 係啊，真係噶。 你而家睇到點解？ 睇到噶，仲有喎喺。主權移交二十年之前咧，鬼拍後尾枕喎，就話當時亞洲金融風暴入市啊嘛，跟住索羅斯嚟追擊呢個香港港元嗰次咧，跟住佢主動走去問中共可唔可以幫手，而錢其琛話你哋自己搞啦咁樣，即係話出賣一國兩制，你以為係梁振英啊？其實唔係，係董建華自己走去。叫做放只狼入嚟啊！ 系， 哎呀爷出手救香港，大佬嗰阵时1998年， 啱啱 共产党识乜嘢去救市啊？坦白讲，系嘛？你问佢都多 Q 鱼啦，系嘛？结果咪就系白头佬曾荫权同埋许仕仁搞掂咯。 但系呢咪阿斗嚟咯，即系阿董建华啲阿斗咯，即系你好似讲，喂，你叫中共救你。一来 开门七道啊！呢叫做 点救你啫？嗰阵时好似你去识鬼咩？ 咪捉只老鼠入米缸啫嘛！其实系啊，佢肯救你仲大镬啊！你知唔知啊？咪捉个老鼠入米缸，系咪？结果就系许仕仁度一条桥，就动用外汇基金啊嘛，然后就整组就变成今日嘅盈富基金，就系嗰阵时去救市噶嘛。好啦，嗱，而家就系咁啊，救市三雄两件坐紧监啦，牛衣对一，然后跟住呢条扑街咧就三百几亿，你话香港人见到，共产党就想话俾你听啦，以后点搵食？系咪嗱，我话俾你听，下一 round 将会出售资产嘅一定系李嘉诚。发货柜葵涌货柜码头。系咪你谂到啊？跟住电厂。跟住电信。你只要三一賣俾中國電信嘅話，中國電信加三喺香港嘅市場佔有率超過五成啦啩。到時到後我哋城寨嗰個節目嗰個大家仲睇得咁爽咁快啊！係，喂大佬，可能窒到我哋起曬格仔啊！大佬一零八零都 唔係播變咗播第啲， 大家以為我哋打格啊？點 播第啲嘢？ 中間插播啲， 播啲八十路啊！真係 八十路，彭嫲嫲叫做 冇錯，唱紅歌。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大趨勢嚟嘅。你問中遠，好多人話因為要整合，因為航運業畢竟要通過呢個協作效應等等呢啲咁樣嘅明報社論，呢啲廢話。 呢啲係表 面。如果要買嘅根本就唔係買東方海外。如果你真係要協作嘅話，東方海外只係二點幾個 percent。所謂全球第七都好啦，佢同前邊嗰一二三四五係爭好遠嘅，其實。仲有好多航運企業係虧損，因為全世界嘅航運企業都虧損嘅，其實係咪呢個韓國最大嘅呢個 Hanjin，已經連韓國銀行都唔肯 back up 佢嘅，而家係衰到，將呢啲船都俾人扣押啦。淡馬石控制嘅新加坡嘅海運公司賣 Q 咗俾法國佬添啦，已經係係咪根本就係全球航運業畢竟啊？你仲要用咁高嘅日價走去買佢，咁你唔係明益佢係做乜呢？你話係中國係需要併購，呢、這個唔需要拗。你又要做一帶一路嘅全球 併購法， 全球航運嘅大佬都好啦。你要勁過呢個馬士基航運得，或者勁過呢個咩漢堡南美都得。但係你問題，你點解用咁嘅錢去買呢間公司？ 四百幾億，買一個佔全球只係二點幾 percent 嘅 market share 嘅一間公司。 唔係咯，你當然點解咁咧？真係。 其實咧 ，market share 固之然咧做生意，你會考慮個即係所謂 market share 嘅 element。但係另外一樣嘢仲有咧，就係話咩咧？你今日東方海外嘅股價，就算咧，我中間裡面咧冇一啲所謂嘅移動依個情況之下咧，佢都係偏貴嘅。點解會偏貴呢？因為佢已經嘅業務裡面含有咩證券啊、地產啊、其他嗰啲嘢，而不是純粹航運。 都是17億喎，咁你諗下咯，而家仲要係油價好低喎、 啊。 石油價格低喎， 唔係真係營運得好差咯。 梗係啊，大家見到董建華仲係沈志祥、盧長安，仲係嗰啲人嘅，你知唔知啊？東方海外， 你叫佢話發展無人駕駛，佢真係識 Q 咩？ 佢真係揾個全身無嘅人走去揸船咯，咪 咪或者佢公司真係無人駕駛嘅嗰啲人，嗰啲 人係無人駕駛， 公司係無人駕駛， 先搞到咁都蝕17億，即係喺中共咁多著數俾佢嘅情況之下， 股市即係你咁多錢去炒股票，都加埋都仲可以輸錢，佢真係好。 我都話啦，可以買嘅熟悉航運業嘅人都知嘅，好多呢啲嘅航運大龍頭。前四五名那些其實都已經輕到不得了了。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你買公司呢，你不是買一些真的做純粹做航運，即大部分是做航運，然後跟著它在虧蝕的狀態之下，你就以最好的價格買到它的了。即如果我說 market share， 你想是只不過在航運業裡面呢佔壯大力的 market share， 這個是 最合理的拼購方式。 沒理由還要給這麼高的價錢去買一間這麼入的公司。 還有你根本上航運業是什麼呢？是一個走下坡的行業。你只是看1919，即是這個中遠那個股價，中國遠洋的股價，1919香港上市。你看看它07年的股價是40元的，其實喂大佬，今天只剩4.3而已，你可想而知那個行業是多麼大鑊啊，其實是。是不是？如果你揸重貨，中國海控那些1919那些真是大鑊啊，真是。是吗？即是你想想，它已经是那个股价咁样垂落嚟了，已经是这个是全球航运业的不景气嚟的嘛。当然老董就因为它特殊技能个人所长，是逢亲决策都是错的嘛。它是灯神，真正的灯神嚟的嘛。是香港灯神嚟的嘛，这个是。所以它灯亲的都死的嘛。咁所以现在咪摆明就是说就是政治派彩嚟的了。是吗？是中国是需要建立它那个，因为你一带一路很简单，你有斯里兰卡的码头。而家希臘嘅碼頭都俾佢控制咗，跟住仲有喺非洲起緊好多碼頭。好啦，跟住碼頭拼購完之後咧， 就要買船啦， 就要買船啦嘛，就要有嗰個所謂嘅航 運力。嗱，東方海外都有碼頭， 船隊啊，航運力啊，仲要。咁佢實際上咧已經咧，和黃已經有啲嘢要撤出嚟咧，喺荷蘭鹿特丹啊嗰啲咧，同佢合資噶啦，已經係。所以我話好快和黃嘅碼頭， 肯定 係要交俾呢個共產黨嘅，唔使諗啊，已經。 逼你買 啊！李嘉誠係被撤資啊，其實唔係佢想撤資啊，係被撤資啊，係好啦，因為呢個國家需要，好啦，佢就咩呢？因為你長期愛國，長期愛國就包括你敢譯董浩雲嘅意思，由親台變成親共，係嘛？咁你計啦，你頭先講話1970几年啊，佢個財政危機， 佢個財政危機 當你1979啦， 1979年開始啦， 好啦， 係佢接手就1979年開始， 即係海上學府火燭嗰陣時啦。 啊， 咁好啦，由嗰年開始計啦，每年計嘅話咁多年啦，係嘛？喂，仲有將來嘅任務咧？一陣間講埋嗰個李浩然你就知啦，係啊，仲有將來嘅任務咧，我就話俾得少啦，係嘛？40年喎，係嘛？一年有冇10億啊？冇喎，338億啫喎。 喂。不是这样计是吧，他中间以金制是338亿三百几亿啫，之前还有的嘛，之前。 咁呢单埋尾的嘛，他吃完呢单嘢 他没嘢卖的了。 他没嘢卖的了，卖董太啊， 卖攞油唔通。 他 卖了已经。 他卖了好耐啦，是吧，是吧，唔通跟住他的仔啊，唔通佢女啊？ 佢唔系应该要贡献国家嘅咩？卖俾中国应该送啊嘛！ 我摆明啦，我系爱国人士嚟嘅。 嗯， 我呼吁董建华学习邵逸夫，真系噶赚咁多钱嘛？ 啊， 中国人民嘅血汗，你敢赚300几亿，起码攞翻50%出嚟， 嗯， 捐俾大陆扶贫啦，系嘛？ 嗯， 最少啊！ 喂，但另外一样嘢，我又觉得佢作价应该拉低佢咯， 唔使即 系由70几蚊拉到去40蚊。然后跟住再卖完之后，再拿一半出嚟捐俾国家。 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就经常面对黑社会卖吉这个问题。 啊、 黑社会捧盘吉嚟、 啊， 然后他说这盘吉500蚊， 嗯 嗯， 系嘛？跟住你敢不敢不俾啊？ 嗯， 跟住佢而家话好简单，黑社会就捧盘吉嚟，话俾你听，你而家作价70几，嗱、 嗯， 话俾你听，作价咁高，两边都有得落袋嘅，其实， 嗯， 唔系净系老董呢边啊，嗰边嗰啲人都有得落袋。 嗯， 好啦，佢哋已经袋一大嚿，跟住你敢不敢收足啊？ 嗯。 即系你敢唔敢收租？ 佢代唔到300几亿， 呢啲叫做小股惑遇上大黑社会。 面嗰阵就300几亿。 嗱，我都话 其实就要派好多 彩。邵逸夫就真系高人嚟嘅。 啊， 李嘉诚呢啲真系高人嚟。我从来唔同你做生意。 嗯， 你要我捐钱，邵逸夫捐俾咩咧？保护敦煌文物。 嗯， 真系呢个有益于中华民族文化。 系 莫高窟里边嘅敦煌研究。 嗰個經費咧，其實係邵逸夫捐嘅。 嗯， 以前佢能夠行動方便嗰陣時咧，仲帶一啲香港嘅傳媒團同埋有錢佬咧，飛去敦煌，去睇佢哋嘅文物保護嘅成就。嗱，呢啲就真係功在中華民族啦！我話俾你聽，唔係共產黨啊，係中華民族。董建華咧一個cheap精嚟嘅，其實。 喂，大家 check 下佢有冇捐過錢做任何嘅嘢公益？ 你 check 啦，我就話你 check 邵逸夫捐得多定佢捐得多？ 我認為 就算有都好啦，全部都係舐翻著數嘅。 唔係啊，佢嘅cheap精咧，依個cheap精cheap到咩咧？咪搞咗一個咩團結香港基金？ 誒嗱，你唔好以為佢出錢喎。 啊，係啦，我哋收到封，你 check 一 check 啊，呢個團結香港基金究竟佢出有冇出過錢？ 我收到封係某富豪嗰啲近親打電話嚟同我講，佢話正撲街嚟嘅，開咗個壇嘢，然後揼我哋心口， 咪咯。 是冇俾錢的佢自己，咁好啦。如果我是富豪，好簡單啦。我呼籲所有香港富豪不要再捐錢俾呢個東團結基金會啦。 嗯， 因為董建華咁有錢， 有咁有錢啊， 係咯係咯，係咪先？三百幾億攞個零頭出嚟啊，都可以呢個團結基金會運作五十年啦，係嘛？香港一國兩制滅亡啊，基金會都仍然存在啦，攞個零頭出嚟。咪咯，咁點解捐錢俾佢咧？第二，所有團結基金會嘅嗰啲副總幹事冇官做嗰啲咧，要求加薪五倍， 嗯、或者俾翻一官半職嚟玩下， 直情當佢政府咁啦，係所有團結基金會工作嗰啲人，起碼都用 D 六嚟去計人工啦，最少 李浩然就第一個啦。 如果佢做唔到副局長嘅話，佢咪攞翻 D 六人工咯，喺個基金會嗰度，係咪？既然你咁為香港咯。係嘛？點解你唔請多啲香港還掂啲年青人咁有理想嗰啲嗰啲咩沈旭輝啊嗰啲咁樣嘅咩 round table 啊嗰啲咁有理想嗰啲年青人咪請曬入去咯？葉國華唔請佢哋啦，咪董建華請佢哋咯？ 嗯， 係嘛？仲要用呢個首長級第八級人工請啦？ 嗯， 幾好啊？係嘛？嗱，咁咪造福香港，提高執業率， 嗯， 就業率，又可以改進社會風氣，即係少啲負能量，佢哋好中意講正能量。即係好似阿習近平要求啦，多啲正能量啊嘛。咁你請曬嗰棚喺街嗰啲， 個個變曬正 嗰啲蔡若蓮、啊、 正能量啦、 啊，嗰啲李浩然啊，嗰扎人，第一起碼為政府除三害， 嗯， 係嘛，唔使入去政府做局長、副局長。 除三害 係啦。第二就去咗呢個團結基金會做，咁咪一天光曬咯。香港人感謝佢啊，其實。 嗯，仲有啊，我覺得咧要密切監察呢個嘅董建華有冇走資啊！即係你而家攞咗三百幾億， 攞去邊度投資咧？ 你究竟攞咗去邊度投資呢？即係好似阿田北俊所講嘅嚇，佢喺 Facebook 嗰度抽水，就係話 唔係抽水啊！當日你哋咁樣砌啊李嘉誠啊嘛，話佢撤資啊嘛，用人民網嚟砌佢喎。咁而家董建華咧？ 阿田北俊話啊，而家頭號愛國撤資，頭號愛國喎、啊，佢係。啊！玩撤資啊！佢話 第一佢係習近平嘅老友，習近平喺美國嘅外交要靠佢。第二佢係香港長期自從1997年主權移交以嚟，一路實際嘅香港嘅執政者。 嗯， 係咪先？點止愛國啊？愛港咧？ 嗯， 係乜頂？原來而家最終發覺嗰句嘢唔係，而係祖國好，董建華好，董建華好，祖國唔好喎、 啊。唔係董建華好，香港唔好啊！ 香港仆街， 係嘛？即係呢個最終屠窮避嫌呢下就我覺得。俗啊！真系、 嗯， 真系太过核突啦！我觉得系、 嗯， 即系我系唔相信亚洲华尔街日报所讲系共产党要逼佢买，呢、 嗯、 个因为共产党见到董建华俾人少， 嗯、 所以咧就 spin 就系话，佢都唔想买嘅咁样。我觉得呢条友贪钱贪到无伦，如果唔系点会喺上海圈地啊？你问我， 唔、嗯、不过咧，佢又好似你所讲嘅起咗示范作用啦。董建华头号爱国，你睇到佢今时今日。一個咁嘅敗家仔可以咧做到風生水起，又跟住另一個叫劉曉波，嗱你睇到佢啊，我沒有敵人一個咁嘅咁愛國真正愛國嘅分子，你睇到佢嘅下場係如何？依、這個嘅對比啊，佢係要做出嚟嘅，即係我覺得董建華嗰個 case 就係話俾你聽，嗱做愛國賊就好過做真心愛國。 我覺得就係等於呢個當年。我哋始終都係 old school 啲啊，《浴血太平山》裏邊嘅潘志文所講嘅金句，就係我唔怕契弟，我最契弟。 同埋你頭先講對比咧，我反而咧，你咁講起咧，就話真係一串，即係同一堆人走埋一堆嘅喎，佢啦。梁振英啦、 嗯， 陳茂波啦，全部都係呢啲人嚟嘅喎， 全部都 係，咪就係咯，我唔怕你契弟共產黨，因為我做契弟 啊嘛，我走粉噶嘛，陳茂波可以， 為咗十蚊可以走粉噶嘛，咪、 啊、 做劏房噶嘛， 圈地啊嗰啲咁樣嘢喎， 所以我就話共產黨佢唔怕你賤喎， 嗯， 佢你唔賤我先唔敢用你， 我怎么騎不住你先坦白講 cheap 越貪錢。 所以这个就是你看到的 pattern， 你看到董建華就是一個人版，他呢为什么会起用这个董建華呢，就是因为 夠賤 佢唔係應該 starting with 佢落難嘅時候，我哋叫做 有所求啊， 有所求嘛，人有投名狀啊，喂，我救過你啊，一來，第二你啊真係冇乜本事，你要靠我係咪啊？即係你又講我哋英國管治時期唔係嘛，你真係要吸納精英啊嘛，中共嘅系統係要吸納呢班庸才嘛，你要有求於我就可以白作做盡壞事嘛，幫我。 因為就係潘志文嘅金句咯，係 咯， 因為我最契弟咯，我使乜驚你班契弟啫？ 啊，所以咩叫頭號愛國呢？頭號愛國嘅其中一個等同，即係叫等號，就係契弟 奴才 啊，奴才。你今天你看到的 pattern 是你看到劉曉波和 versus 這個董建華，你看到的了，你要風山水起，你一定要好像董建華那樣庸才庸碌無能，加上肯做契弟， 同埋你要靠他嘛，所以他怎麼會開口叫共產黨救市呢？這個就是千古罪人。好彩當時錢其琛咧就冇水嘅啫，我諗 係 佢唔係唔想啊，佢冇水啊， 嗰陣時未有未咁多水， 邊度咁多錢啫？係啦。所以就拒絕了他。你想想，當共產黨就等於黑社會一樣，你叫我找塞車就最好了，如果我是志雄哥或者大傻哥的話，你想找警察找，不用了，等我幫你找，一定找到，明天立即給你，共產黨就是這樣的邏輯的，你有求於我，然後我就自然會給你一個 favor， 跟著那條數全部都要還，還要還一世。董建華就還了四十幾年了，現在就臨尾拿派彩，是你話裏邊嗰個派彩佔嘅成分有幾多咧？起碼嗰三成幾日價就係嗰個派彩啦，係嘛？如果唔係，點會俾個日價佢啊？係全球嗰啲航運股都插水嗰陣時候，連韓國最大嘅韓進都要破產嗰陣時候，申請破產保護令嗰陣時候，係咪你大呃得咩人啫？以前你就話冇 Google 大神就話呃到人啫。喂，大佬，而家你任何一個。 所以咪要 VPN 咯，所以 你唔好话日价三成啦，佢根本啊，连而家嘅股价，佢根本 都系做出嚟，都系呢四廿几蚊都系做出嚟、啊。你只要睇翻《华尔街日报》几时报，然后佢股价嘅变动。我想香港嘅证监，如果你仲有少少嘅 integrity 嘅嗰啲鬼佬啊，真系噶， 即系 佢 真正嘅日价，真正嘅日价六成都唔止啊， 咪亏损十七亿咯，系啊。是啊，虧損十車 咯。咁啊，呢個老董咧，而家咁樣嚇，即係你睇到一個 嗱，如果佢搞埋李浩然入去做啊，劉江華個副手咧、嗯，我相信又可以再俾多幾十億佢嘅噃。 係啦，咁啊， 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叫瓜田李下。就算你係一個誠實老好人都好，當你做呢啲咁嘅deal喺共產黨身上攞出巨大嘅利益，而啲利益根本就同你嘅營商能力同埋表現係冇關嗰陣時候。香港人又有絕對理由懷疑你就是彭定康所講真正出賣香港利益的人、你就得到這些報酬了。 我們呢一陣回來就講一下這個老董呢死而不僵，到現在都是在777上場之後呢他仍然是插手插腳、一陣回來我們就